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冬至又称冬节、贺冬，冬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南端，几乎直射南回归线。在中国北方有冬至吃饺子的风俗，俗话说冬至到吃水饺，而在中国的南方吃这个汤圆。好，今天我们就聊聊冬至。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早在2500年前，大约在春秋时期，中国人就通过日冕观测太阳的运动来确定冬至点。它是呢24节气当中最早被人们了解的一个节气。冬至啊，一般是在每年的12月21日或呢22日。As early as 2,500 years ago， 早在哈，那么这个词组哈，同学们可以记下来。As early as 后面加上这个2500年前 ，years ago 2,500 years ago， about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春秋时期哈 ，spring 春天。Autumn 秋天哈，春秋时期 Spring Autumn Period， China has determined the point of winter solstice。 好，那么出现了冬至这个词，冬天 winter 后面出现了这个 solstice。 那么这个词啊，我们在讲夏至的时候呢已经聊过了哈，这个词给大家再说一遍， solstice， S-O-L-S-T-I-C， solstice， solstice 合到一起 winter solstice。 中国人哈，通过一些什么方式来了解到冬至呢？ By observing movements of sun with a sundial， 了解到太阳的一个行动的轨迹。当然我们古代人哈，了解太阳的方式非常的原始，用的是一个工具呢叫做日冕，英文叫做 sundial， sundial， S-U-N-D-I-A-L， sundial。 所以呢这句话的翻译呢是 by observing 哈，通过观测 movements of the sun with a sundial。It is the earliest of the 24 seasonal division point. 它是一年24节气哈，人们了解最早的这一个节气。因此用的是 the earliest of the 24 seasonal division point. 24个我们说季节的切分点哈，这是英文的一个形文，但是呢翻译成中文就可以翻译成最早的哈，被人们所了解这么一个节日哈，叫做 earliest of 24 seasonal division point. The time will be each December 21st or 22nd. 今年的冬至的时间呢是12月22号。北半球在这一天白天最短，黑夜最长。冬至过后白天会变得越来越长。正如中国古代人哈所认为的，在这一天之后阳气或者呢有力量的东西会变得越来越强大，所以冬至这一天人们认为应该需要呢庆祝一下。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哎，讲到了北半球哈，这个词叫 Hemisphere， H-E-M-I-S-P-H-E-R-E， Northern Hemisphere， 北半球。 On this day experiences the shortest daytime， 白天的时间最短哈， and longest nighttime， 晚上的时间最长。After the winter solstice, days will become longer and longer. As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the yang or muscular or positive thing. 过了冬至这一天之后，古代的中国人认为 阳气哈，用了这个词 the 阳，或者呢还有一个词叫 or muscular M-U-S-C-U-L-A-R muscular， 那么这个词啊可以形容一个人满身都是肌肉哈，用这个词 a very muscular man。 但是呢如果指自然界的话呢，是指我们说自然界当中哈很有力量的哈一个东西哈，叫做 muscular。 另外一个解释呢用这个 positive， 更加积极向上的哈，充满了阳气的哈 positive 这个词。所以呢可以用三个词哈来解释呢冬至之后哈一个交替的过程哈， the young or muscular or positive things will become stronger and stronger after this day, so it should be celebrated。 因此人们认为呢在冬至这一天呢我们应该庆祝一下。冬至哈在汉朝成为了一个节日，唐宋的时期呢兴盛了起来，汉族人把冬至呢视为冬天的节日，所以啊官员们啊会组织庆祝一些活动。在这一天官员和老百姓都要休息。The winter solstice become a festival， 成为了节日。 During the Han Dynasty， 汉朝的时候呢成为了一个节日。 And thriv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 在唐代和宋代哈thrive 啊，这个词我们讲过，兴盛发达哈，流行了起来哈，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替换这个 thrive， 用的 got popular 或 became popular。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 the Han people regarded winter solstice， 把冬至看成了一个 winter festival， 冬天的一个节日。 So official would organize celebrating activities，官员们哈会安排一些庆祝的一些活动哈 ，celebrating activities on this day, both officials and common people would have a rest。因此啊，在冬至这一天，在古代，官员和老百姓啊都休息哈 ，would have a rest。那么在休息这一天，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讲究，比如说在这一天，商店会停业。人们呢待在家里面不出门，亲戚朋友哈之间可能呢会相互呢赠送一些美食。唐宋时期啊，冬至是祭天祭祖的一个日子。Business and traveling stop， 英文非常的简洁啊，商业和旅行停了下来哈，这是英文的直译，我们可以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转一下。商店停业，人们不出门哈，叫做 stop。 亲戚朋友互相呢赠送美食。 relatives， 这是亲戚哈，我们讲过 relative R-E-L-A-T-I-V-E relative。 and the friends presented to each other delicious food，用一个词 present， 没有用 give， 用 give 没有问题哈，相互给哈，赠哈，但是呢 present 这个词呢更加准确的表示说相互赠予的这么一个概念 present。 那么这个词啊也是相对比较正式的一个词哈，比这个 give 更加的正式。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 the winter solstice was a day to offer sacrifices to heaven and ancestors。又出到了我们讲民俗的时候呢，经常会提到的是一个祭天祭祖哈，这么一个流程，这么一个环节。那么这个祭天或祭祖呢，我们用一个词叫 offer， 提供一些祭品哈，祭祀的一个用品 offer， 提供的后面加 sacrifice， sacrifice S A C R I F I C E。S A C R I F I C E sacrifice 合到一起呢是offer sacrifice， offer sacrifice， 后面是一个天，一个是祖先 heaven， 我们学过。另外这个祖先给大家拼一下 ancestor， ancestor， ancestor， ancestor。 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在冬至这一天哈，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地区哈，人们都吃哪些东西。在中国的北方，人们呢会吃饺子。据说啊，人们这样做哈，可以呢让他们温暖的去过冬。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地方啊，全家人会聚在一起呢，吃一顿红豆糯米饭，以驱赶鬼魂和其他邪恶的东西哈。In some part of northern China，中国的一些北方的地区哈，当然不是所有的北方的地区，而是说 some part 哈，一部分哈，北方的地区呢，人们吃饺子。People eat dumpling， 哎，吃饺子。Saying doing so will keep them warm in winter. 哎 ，keep somebody warm. 哎，保持一个温暖的状态哈。But in part of South China, 但是呢，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地方呢 ，the whole family will get together. 啊，家里人会聚到一起 ，have a meal made of red bean and sticky rice.那么看一下这顿饭哈，由什么构成呢？是 red bean 红豆，然后呢 sticky rice 粘的米哈 ，sticky 这个词我们讲过，粘的粘稠的意思 ，sticky s t i c k y s t i c k y sticky rice， 那么合到一起呢 ，a meal made of red bean and sticky rice， 驱赶哈一些。鬼怪哈，其他邪恶的东西驱赶，用一个词叫 drive， 这里面这个 drive 不是开车的意思了，而是指呢驱赶赶走哈， drive 后面再加一个副词 away， drive away ghost and other evil things。 那么在其他的地方呢，人们会吃汤圆，那么汤圆啊是由糯米哈制成的哈，带馅的哈，一种中国的传统食物。冬至呢，用粽子也可以用来祭祖，也可以呢用来馈赠亲友的一个礼物。In other places, people also eat 汤圆 a kind of stuffed small dumpling. 那么看起来这个汤圆啊，英文的解释啊，也用这个词 a small dumpling ball 哈、啊，一个像 dumpling。因此啊 ，dumpling 这个词啊，它可以翻译成包子、饺子、汤圆哈、啊。因为 dumpling 呢，它最根本的意思呢，是指呢。带馅儿的哈，外面带皮儿的这么一个食物啊，所以呢，刚才我们说的像饺子啊、包子啊、汤圆都属于这类的这个美食哈，所以呢，就可以说，stuffed small dumpling ball made of 啊，由什么构成呢 ？Sticky rice flour， 由粘的这个米粉做成的哈，这么一个美食啊，就叫做汤圆。The winter solstice rice dumpling could be used as sacrifices.又提到了一个祭祀哈 ，to ancestor 讲过了祖先 ，or a gift for friends and relative， 以及呢馈赠朋友和亲属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 gift 一个礼物。好，南方的人们呢，有的地方甚至还保留着用九层糕祭祖的一个习俗哈，他们用糯米粉啊做成鸡鸭龟猪牛羊形状的一些糕点，然后呢在锅上蒸。People in South.Even keep the custom offering 9-layer cake, 九层糕哈，九层年糕或者糕点。那么这个层叫 layer, L-A-Y-E-R, 九层是 9-layer cake, 九层的这么一个糕点哈。To their ancestors, they make cakes in the shape of chicken. 那么这些糕点的形状呢，可以做成比如说 chicken, 啊，鸡 ,duck, 鸭 ,tortoise, 乌龟哈。Pig, 猪 cow, or sheep with sticky rice flour, 哈，我们常见的这些家禽啊，这些动物 ，and steam them on a different layer of a pot. 然后呢，在锅上进行 steam 烹饪的方法，我们讲过了，去蒸某一个食物哈，用这个词 steam something。那么这些动物啊，在中国的传统当中都象征着吉祥，同时啊，同姓或同宗族的人按年龄顺序聚集在祖庙祭祖，在祭祀仪式之后呢，会有一个盛大的宴会。These animals all signifies 啊，这个词我们讲过 ，sign 表示一个标识，后面加上 ify signify 表示象征着哈，或者说意味着哈，这个 signify。auspiciousness, A-U-S-P-I-C-I-O-U-S 作为形容词呢，表示吉祥的哈，比如说中国有很多动物哈，是一个吉祥的动物，像喜鹊哈，它是 auspicious animal, auspicious bird。 那么今天用它的名词的形式 auspiciousness 后面加一个 N-E-S-S 表示喜庆吉祥哈。 In Chinese traditions,People of same surname or family clan, 同姓或同宗族的人哈，用的是 people of the same surname 哈，同样的一个姓，或者说呢，同样的一个家族的，用的这个 clan, C-L-A-N, family clan, gather at their ancestral temple, 在这个祖庙哈 ancestral temple to worship their ancestor in age order 啊，那么是有讲究的，大家一定要根据年龄的顺序进行呢祭祖，因此用的这个词组 age order 啊，年龄的一个顺序来进行 worship。After the sacrificial ceremony, there is always a grand banquet. 一般会有一个盛大的宴会。所以说呢，冬至这一天有很多哈丰富的一个民俗哈。同学们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网上呢继续搜一搜。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s early as 2,500 years ago, about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China has determined the point of winter solstice by observing movements of the sun with a sundial. It is the earliest of 24 seasonal division points. The time will be each December 21st or 22nd.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on this day experiences the shortest daytime and longest nighttime.After the winter solstice, days will become longer and longer. 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the yang or muscular positive things will become stronger and stronger after this day, so it should be celebrated. The winter solstice became a festival during the Han Dynasty and thrived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Han people regarded the winter solstice as a winter festival, so officials would organize celebrating activities. On this day, both officials and common people would have a rest. Business and traveling stop.Relatives and friends presented to each other delicious food.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winter solstice was a day to offer sacrifices to heaven and ancestors. In some part of northern China, people eat dumpling, saying doing so will keep them warm in winter. But in parts of South China, the whole family will get together to have a meal made of red bean and sticky rice to drive away ghosts and other evil things.In other places, people also eat tang yuan, a kind of stuffed small dumpling ball made of sticky rice flour. The winter solstice rice dumpling could be used as sacrifices to ancestors or gifts for friends and relatives. People in South even keep the custom of offering 9-layer cakes to their ancestors. They make cakes in the shape of chicken, duck, tortoise, pig,cow or sheep with sticky rice flour and steam them on different layer of a pot. These animals all signify auspiciousness in Chinese tradition. People of same surname or family clan gather at their ancestral temples to worship their ancestors in age order. After the sacrificial ceremony, there is always a grand banquet.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永远爱你的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love.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本关于爱的故事书。那在这儿 ,Jason 老师有一个特殊的小要求，请你邀请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听这个令人感动的小故事。好吗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Love You Forever.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永远爱你。A mother held her new baby and very slowly rocked him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And while she held him, she sang,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like you for always, as long as I'm living, my baby you'll be. 一位妈妈抱着刚刚出生的小宝宝，轻轻地摇着，摇啊摇啊，并且温柔地唱道，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疼你，只要我活在世上，你就永远是我的宝贝。 The baby grew. He grew and he grew and he grew. He grew until he was 2 years old, and he ran all around the house. He pulled all the books off the shelves. He pulled all the food out of the refrigerator, and he took his mother's watch and flushed it down the toilet. Sometimes his mother would say, "This kid is driving me crazy." 长到两岁大的时候，他开始满屋子乱跑，把书架上的书推倒，把冰箱里的食物都倒出来，还把妈妈的手表丢进马桶里冲掉。妈妈有时被气得想大叫，这个小家伙真让我受不了。But at night time, when that two-year-old was quiet, she opened the door to his room, crawled across the floor, looked up over the side of his bed, and if he was really asleep, she picked him up and rocked him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While she rocked him, she sang, "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like you for always, as long as I'm living, my baby you'll be." 但是到了晚上，当这个两岁的小宝宝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的时候，妈妈会推开房门，悄悄地走到他的床边，看他是不是真的睡着了，然后把他搂在怀里，轻轻地摇着，摇啊摇啊，慢慢地温柔地唱着，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疼你，只要我活在世上，你就永远是我的宝贝。 The little boy grew. He grew and he grew and he grew. He grew until he was 9 years old, and he never wanted to come in for dinner. He never wanted to take a bath. And when grandma visited, he always said bad words. Sometimes his mother wanted to sell him to the zoo. 小男孩长大了，他一天天一点点地长大了。九岁大的时候，他再也不愿意出来吃晚饭，不爱洗澡，还经常和外婆顶嘴。有的时候，妈妈气得真想把他卖到动物园里去。But at night time, when he was asleep,The mother quietly opened the door to his room, crawled across the floor, and looked up over the side of the bed. If he was really asleep, she picked up that nine-year-old boy and rocked him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And while she rocked him, she sang, 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like you for always,As long as I'm leaving, my baby you'll be. 但是到了晚上，当男孩睡着的时候，妈妈会推开房门，轻轻地走到他的床边，看他是不是真的睡着了，然后把他搂在怀里，轻轻地摇着，摇啊，摇啊，摇啊，温柔地唱着，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疼你。只要你活在世上，你就永远是我的宝贝。 The boy grew. He grew and he grew and he grew. He grew until he was a teenager. He had strange friends, and he wore strange clothes, and he listened to strange music. Sometimes the mother felt like she was in a zoo. 小男孩长大了，他一天天一点点地长大了，长成了一个少年。他结交了很多奇怪的朋友，穿着奇怪的服装，听着奇怪的歌曲。妈妈有的时候感觉自己已经在一个动物园里了。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